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十一集，天快亮了，清晨的阳光透过蕾丝窗帘照进来。小峰手持周刊杂志，沉默了一会儿。这本杂志是东树从便利店带回来的，它掉落在杂志架前，上面有许多小洞，就像被剪过一样。仔细一看，是有人翻开杂志时手指按住的地方，也就是说，站着翻杂志的人消失时，他触摸的部分也消失了。小峰把杂志放到桌子上，摇摇头说： 怎么回事啊？我可以认同你的意见，人触摸的部分消失了，但 到处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。我调查了几辆路上的车，方向盘或座位的表面都没有了，那些副驾驶座或后座有人的车座位也都发生了异变。 小峰绷着脸嘟囔道： 真不明白，可只有一点是确定的。 成灾问是什么？ 衣服没消失。 衣服？东树和成灾对视了一下，随即问道：什么意思？ 关于人为何在一瞬间消失这一点无从解释，我们为什么没有消失也不知道，可光感叹不可思议也无济于事，所以我想思考一下规律，什么消失了，什么没有消失，肯定有某种规律存在。 说得不错，然后呢？ 迄今我们知道的是人、猫、狗都不见了，而建筑物和车还在。再抽象一点说的话，就是生物消失了，非生物没有消失，是这样吧？ 可是植物也是生物啊。 坐在稍远处倾听对话的太医插嘴说。小峰点点头： 哦，对啊，只有动物消失了，植物和非生物还在。 寿司店有的是鲜鱼肉，可那是死了的，算是非生物吧。 太医表示赞同。 我觉得是那么回事，只有动物消失了，其他物质还在，暂且把这当规律吧。那么我发现有一点无法解释，那就是衣服。衣服不是动物，只是物质。 是这样，根据规律应该人消失而衣服留下，就像留下来的汽车和摩托车。 没错，走在路上的人应该只是肉体消失，穿的衣服则留在现场，否则就太奇怪了。路边应该有乱七八糟的衣服才对啊，但哪里都没有那样的情况，所以必须重新思考这个规律。 正确的说，就是人触摸的东西也一同消失了吧？ 对于成灾的说法，小峰并不同意，他紧皱眉头，用指尖推了推眼镜。 我觉得还不够全面。的确，只看这本杂志的话，会让人觉得就是那样。可是触摸的说法并不具体。例如，许多人都会穿内衣，最外面的外套往往不直接接触皮肤，但连这些也都消失了，触摸就应该不是绝对条件。 成灾手扶额头， 唉，这倒也是。 我觉得，可能有更为复杂的规律。明白了这一点，说不定就能解释那些奇特现象了。 小峰总结似的说道，伸手去拿盛着白兰地的玻璃杯。玻璃杯忽然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，摇晃起来。接下来瞬间，震动波及了整栋房子，地板激烈的上下晃动，连人也难以站稳。 又是地震， 不要乱动，大家护住头。 东树拿过身边的坐垫保护头部，太医钻到了餐桌底下，储物柜上的东西陆续掉落，厨房也传来餐具落地碎裂的声音，呼天一跃而起。 怎么回事？ 墙壁和柱子发出吱吱声。东树想看看外面的情况，挪进阳台。 东树，别靠近玻璃门。 成灾的声音传来，紧接着东树眼看玻璃门的外框严重变形，他慌忙后退。随着猛烈的声响， 玻璃如同爆炸一般碎裂，粉末般的碎片甚至溅到了室内。摇晃很快止住了，可东树一时动弹不得，还没有恢复平衡感。他慢慢抬起头，环顾四周，地上散落着各种东西，包括玻璃碎片。墙壁出现明显皲裂，天花板的一部分也已经剥落，而且灯全部熄灭，似乎停电了。胡田歪着脸按住手腕，鲜血从指尖流出。 怎么了？玻璃弄的，崩到我这儿来了。 胡田痛苦地答道。程灾站起来， 出去吧，别忘了一定要护住头部。 东树手拿坐垫跟着程灾走出起居室，但走向玄关时他想起了美宝。东树打开临时的门，只见书架倒在床上。 美宝！ 东树喊道，慌忙扶起书架，大量书本散落床上，下面鼓起一个小小的被褥团。东树掀开被子，只见美宝蜷成一团一动不动。 美宝，没事吧？ 东树摇了摇他。美宝慢慢睁开眼睛，眨了眨眼，他身体微微颤抖，脸色苍白。 东树，怎么样了？美宝没事吧？ 好像没事，走吧，美宝。 东树抱起美宝，一出房间就见荣美子抱着婴儿，脸色苍白站在那儿。 没伤着吧？ 荣美子默默点头，她看见跟东树在一起的美宝，放下心似的长出一口气。蔡蔡美和明日香从香林的房间走了出来。 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公寓楼要垮了呢。 明日香喘着气说道。 蔡蔡美小姐，请看看户田先生的伤势，他被玻璃碎片割伤了。 蔡蔡美脱去户田的上衣开始处理，他提着的冷藏箱里有各种药品和应急处理器械。 老人家们怎么样？没事吧？ 在他们回答成灾的问题前，山西樊雄已在春子的搀扶下出来了。 能走吗？ 成灾问山西。 哦，勉强可以，毕竟一直躺着，也就不用担心会像昨天那样摔倒了。 成灾对老人的笑谈报以笑容，然后环顾大家。 大家还好吗？我们暂且先离开这栋公寓楼，找个宽敞安全些的地方。 众人顺着楼梯走到一楼，眼前的情景几乎让东树眼花起来。地面上到处是凸起和凹陷，尘埃飞舞，浓烟从建筑物中冒出，几乎看不清前方。人行道和马路上满布玻璃碎片，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。 简直像是战争片。 比战争片还严重，感觉像是地球毁灭。 明日香的声音软弱无力。 从便利店收集水和食物吧，行李太多不方便，先准备两三天的分量，还有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也带上。 因为停电，便利店里面显得晦暗，东树和明日香往购物篮里依次放入饮用水、三明治、饭团和即食食品等。二人走出便利店，见成灾给大家分发了针织帽，那也是从便利店拿的东西。 大家都戴上帽子，现在要走一段路，各位不但要注意脚下，还要注意头顶。在阪神淡路大地震中，有不少人是因为头顶有东西砸落遇难的。 见大家戴上帽子，成灾说， 好了，出发。 跟随成灾的步伐，十二个人开始移动。路不平坦，还必须避开玻璃碎片，光是行走便已经十分辛苦。天空是灰色的，不是天气不好，而是因为浓烟覆盖，肯定是由于刚才的地震，继昨天的火灾之后又发生了火情。走了20多分钟，众人来到一所中学的体育馆前。户田不满地说， 不是非这种地方不可吧？把体育馆当避难所是因为能收容很多人，现在就我们几个，找一处没坏的住宅不是挺好吗？ 如果能确认没有余震，也不会发生二次灾害，那可以寻找合适的住处。但现阶段进入住宅是危险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火灾。 户田显然不能接受成灾的解释。 为什么？比如那所房子怎么样？ 他指着马路另一侧的一栋住宅， 看上去好好的，也没有发生火灾的迹象， 那样的房子不就行吗？ 程灾摇摇头，指着远处， 你看那边，在冒烟吧？ 的确，数十米开外的房子正冒出黑烟，很显然有东西正在燃烧。 别忘了，我们灭不了火，也不会有消防队来帮咱们灭火，那火会继续烧，不久就可能引燃旁边的建筑，然后再继续蔓延。另外，其他地方也很可能会忽然起火。就现在的情况来说，不存在没有危险的住宅。 照你这么说，体育馆不也一样吗？ 体育馆遭遇二次灾害的危险性极低，因为与周围建筑隔绝，不必担心被波及，而且里头基本是空的，也没有什么东西会掉落或者倒下，再加上没有火源，不用担心会发生火灾。这种地方并不仅仅是因为空间大才会被用于避难的。 听了成灾的这番解释，户田绷着脸不吭声，他应该仍未接受，只是找不到反驳的理由。体育馆没有遭受明显破坏，进入馆内，男人们摆好垫子和跳箱之类的东西，腾出大家休息的地方。明日香向大家分发食物，太医接过三明治，撅起了嘴。 就这么点啊？ 太医，你就忍忍吧，能减肥还不好吗？ 唉，我也就享享口福这点乐趣了。 问题是照明啊，现在天还亮，但到了黄昏就会很暗了。 小峰仰望天花板，四面墙壁接近天花板处是有采光的窗口，此刻光线正从那里射入。成灾看了看表， 现在是早上七点，离傍晚还有十多个小时。 所以呢， 如果黑下来什么都看不见就睡觉好了，晚上本来不就应该睡觉吗？ 户田嗤之以鼻， 简直就像原始时代，好歹进化到江户时代用灯笼吧，没有的话蜡烛也行啊。 我不会阻止你们使用，但还是习惯不依赖那些东西的生活为好，这些东西迟早会没有的。 我担心食物供应。 太医几口就吃完了三明治，悠悠地说，事态的严峻性似乎每一刻都在增加。东树在进入洗手间时感受到了这一点，水不流了，也就是说自来水停止供应了。 如果用掉了现在水箱里的水，洗手间就不能使用了。 成灾一边沉思一边说道， 男的不使用洗手间也行，请让女士们先用吧，请女士们也尽量想出节水的办法。 就算这么说，我们也…… 明日香为难地和蔡蔡美对视了一眼。 不得了了！ 眼望门外的太医大喊起来。众人过去一看，学校对面的房子被烈焰包围了，正如成灾说的，刚才的大火没有熄灭，已经蔓延到了周围。 这样下去，整条街都会烧光的。 谁都没有接太医的话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